丰盛的恩典，主啊，你说主啊，在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而且呢，主啊，你说你要主啊，真的是以你的话语为粮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主啊，今天我们邀请你宝贵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解开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认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继续的在我们中间运行，继续的降下你更大的同在来。主啊，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神。好，我们下面的时候，我还是把这个，今天我们看第三章了哈。今天我们读第三章呢，今天我们要看两段，从那个第三章一节呢到十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好，我还把时间的读经呢还交给向前。 我也是每次润慧交给我是带领大家读啊，我就想怎么把这个能读好。那我自己是怎么读呢？我是慢慢读，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每人读一句这样过去哈、啊，忙着找经节，忙着找哪里了，根本找都没找着呢。大家觉得读完一遍知道意思了吗？这个就是，那是读经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慢慢的，可以咬文嚼字，一个一个的字哈。 嗯。 那我们去慢慢的，我先读一下啊。大家跟着自己读的时候，也不要粗一下过去。我读一节，大家就看是就是怎么跟慢啊，怎么跟慢，怎么嚼。你可以，我就这样，我们每人把一节呢读两遍啊。我读，然后秋月这样读，读两遍啊，每一节有同一个人读上两遍，慢慢的读，把意思读懂。你觉得没读懂，你再读一遍，好不好？直到自己读了一些，觉得自己把那些明白了，这样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不读哈。所以，我知道说是前面有原因，因为第一、第二章哈，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这里有个若和就，有一个应许，你只要这个条件就结果啊。这里有个挑战是真，你要真的是这样才能，否则是不行的。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是讲在上面的事。什么是上面的事呢？上面是有基督坐在他右边，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基督是谁呢？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我们的救赎，那是救我们的人坐在神的右边，不是，他是跟我有关系的，我的救赎者坐在神的右边。我再来读一遍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就是这样，你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想法就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边读边讲， 你读一遍没讲出来，或者你觉得没有就没有，你觉得想讲的话啊。 好，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觉得我有点做不到。 这就很好，非常好。就说是， 因为我 读了，你把你的反应读。 这话说出来，我觉得我还没复活呀。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我这是不是跟你们有些不一样？ 没事，那个，没关系。 说两句自己的想法。 生命跟，因为我的生命真跟上帝在一起就好了。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是让我们多得着了基督的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哎呀，那样就太好了。 嗯， 感谢主。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梦，贪梦就如拜偶像一样。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梦，贪梦就如拜偶像一样。贪婪就如拜偶像。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的愤怒必须要临到做这些事的人。 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西布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什么叫化外人？ 外星人。 哈哈哈哈哈！是 外邦 人， 马贝尔，对， 野人，野 人。 就到十一节就行 啊。好，好，谢谢大家。交给瑞芬给我们先去。 好。 好，那个哇，真的棒！我现在先听一下这样的哈，那个我觉得向前这个方法非常好，大家读的时候也有那个其实不是匆匆的找自己章节。那我就想听一下到小凤这块了哈，剩下这些还没有机会读。但是你听他们刚才读的时候，哪句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哪句话促使你觉得有点问题？ 哈哈 哈哈哈！啊，OK， 所以呢，宝元听到了一个，就是一个 message 哈，这个 message 听到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就是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实呢，但是呢，就是说，待会儿我们解开的时候，你可以讲到了，练习讲到，很有意思。讲到的话，圣经里边是有道在运行，有时候道就那么简单，你看哪句都跟这个道有关系。但是呢，教师不是这样的啊，教师是每一句呢都要是他有自己的意思，每一个互相有关联的，所以呢，他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呢，他还要解剖，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每一个思维不一样，所以你听见了信息很棒很棒。待会儿呢我们在抛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这个信息，但同时还有别个那个更丰富的东西。谢谢宝元，哦，真的很棒。你看这样慢读的时候，别人听的时候也不一样。好，你 一会儿你讲解的时候，第五章就是第五节讲的那些东西，和第八节提的，因为他第八节是提包括第五节是吧，你要弃绝这件事，然后后边就单独提的恼怒、愤怒、恶毒、诽谤、口毒。第八节讲的跟那个淫乱、污秽、邪情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区别呀？ 有没有区别哈？所以你听到的。OK， 好，非常棒的。待会儿我们来看啊，其实呢，周一听得非常仔细啊，他就说第五节和第八节哈，第五节那块也说到了一些哈，然后接着第八节说他们是不是一样的，还是简单的重复呢，还是不一样，好吗？我们待会儿来看。 我觉得第八节一切的事是前面讲的，后边又加一节。所以这个对。 耶、yeah。 补充了一些。 耶、yeah ，还补充了一些。 就是说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 上， 他为什么是右边不是左边？ 问得好， 别的嘛， 问得好啊。那个向前，现在他问说为什么坐在右边不是坐在左边呢？ 那个右边，我前两天刚读了一个诗篇，里边应该是126吧，就是我唱是，我不知道是126。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手，我就不动摇。你看，首先他在我的右手边，我就不动摇。你看这个是反的，他在我的右手边的话，我在他的左手，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只是不知道啊。然后这个很奇妙，他后来又说，最后呢，他说是在他面前有永远的。福乐，在他右手中有用，在他面前有永远的满足，在他右手中 有 永远的福乐。这个他总是说他的，他就是说的，不管说到我的时候也是右手，说到他也是右手。我后来想到，我要跟他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才能弄对哈。我跟他坐在旁边也不能，因为我的右边是他的左边，我不能我在他的右边，他也在我的右边哈。我说我在他对面的话，他的右边是空气，我的右边也是空气。我后来我脑子里想着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弄的哈，我发现我要跟他侧着坐，我一定要跟他才能，我的右边是他的右边也是我，你看是不是？我得要这样子，我脑子里兜这个东西了。我觉得王宏这问题是很好的，我在兜这个，为什么是总要说右边，我的右边，他在我的右边，我又在他的右边，是怎么回事情啊？那呢，我就想这个位置这样想，肯定是这是不是可能应该不是这样想啊？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将来我跟他是光啊还是什么东西，都已经不是这样的形式了嘛。所以我的右边，他的右边，我们俩能在你也他也说是我在他的里面，他在我的里面，这个东西你用世上的这个关系是理不清的嘛。但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就能行，就这是要我是这样想的一层哈，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存在呢哈，不是这种。不能左右，就那可以同时在他左边，在右边，他是要环绕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右， 右边它一般来说这个字本身右手的这个右，它代表是能力，代表的灵活，就要提到这个，说到就是在那边右手是强的那一边，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反我是从这两个方面。 右边。 那右手是不是说就是一般来说坐在左右边是一种尊重？ 嗯嗯。 那这个地方他不是说尊重，我觉得他是不是说这个词在父的那个地方地位的 形式？嗯嗯。你们其他人呢怎么看？嗯，但是呢，大卫那个他刚才引用的诗篇呢说，耶和华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那左边的话，我们不可能比神更大，这个就是有点商榷了，在这块儿啊，那个其实呢，方位的问题哈、啊，跟他们那个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说那个一个代表了，不是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大卫里头说耶和华在我的右边哈，我讲耶和华放在我的右边哈，我必不致摇动，但并不是真的是那样，就实际上来说这个右边的话我自己的理解了，这个不是完全100%了哈，这个右边是代表力量。这个就是耶稣是神的能力，圣经里一直说耶稣是什么？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智慧、聪明、公义都在谁里头表达出来呢？在耶稣基督里。所以特别是耶稣基督战胜死亡、战胜罪以后，他把他高举什么？把耶稣这个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呢，他最后的得胜坐在他的右边，是表明耶稣是神的能力的表征啊，力量的表征。那这个呢跟大卫就可以一样了，一脉相承了。所以大卫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是什么意思？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不会摇动。所以右边代表一种力量和那样，所以呢他就是说，这可能我估计了跟犹太人的那个习惯可能是有一个，或者是用这个来表明哈。那当然我不能100%，但是这个意思是 基督在神右边不是力量， 嗯， 基督在神的右边，基督是神的力量。 对，是神的力量的表达。当然基督跟神呢本身就是耶稣就是神，但是呢父和子之间的关系，他说现在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时候，是表明耶稣，圣经里倒说耶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公义，就是说神跟子跟父是原为一的。但是呢父的能力在哪儿呢？我们知道他创造宇宙万物是他的能，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的。在创造中，他怎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有能力呢？是看到他作品，对不对？看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能看到，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救赎中怎么看到神的能力呢？就在基督里呀，表达他的能力。死亡没有杀死他，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能力啊，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胜过一切。所以是神的能力借着他表达出来，不是说神要依靠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谢谢，很好问。好，最后一个人在进入一点一点的时候，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补充？ 我有一点问题。 嗯， 第二节就是上面的事就是说可以具象化一点，可以解释一下。 哦，上面的事哈，好吧，谢谢监督。监督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就从这儿开始了哈。我们一点点来。哦，神的话，你要是往里进的时候哈，你慢慢的，真的是不要让它匆匆而过哈。你要让它匆匆而过哈，一定会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把你的意思读进去了。我读圣经的时候免不了的，你比如说我在跟大家讲，前上周五我又有一个东西突然发现我以前忽略了它。上周五的时候呢，有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的，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5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讲到说什么呢？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然后呢，因为他们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内心是凶恶的残暴的狼啊。然后呢说他是怎么来分辨他们呢？说呢主耶稣说什么呢？说是你们要看他的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他说又用了比喻，他说荆棘里不能栽葡萄，然后呢棘里里头不能栽无花果。以前你要一听到，我不知道，我现在考的就问问大家，听过这一段经文的，举个手，我看听过的都算数，有印象的哈。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下，这个果子是什么？因为这很关键，这一段最关键的就在果子上了。那这个辨别真先知假先知最关键的要看的果子，你知道吗？我以前以为这个果子是什么？ 圣灵的果子。 我真的以前也觉得圣灵的果子，或者是行为的果子，这个人行为说话做事。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披着羊皮的狼然后呢你看羊皮，这等于说在看羊皮吗？ 对， 你这不都外面的东西吗所以呢那果子要是看外面的时候，你看的还看不清楚。有人很温柔，然后有人呢很那个，看起来非常好，但是那你说你一看他是真先知，你就说他是真先知。人真常常这样的，比如说我到那个遇见，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向前讲的话我信他，认为这个人多好所以这个果子要是好是好是真好是真好里外都好，我就说的话。所以这个果子是什么？所以我今天不讲这个，给你们思考，你们回去去祷告昨天我在带这段的时候我都没准备好，我一直挣扎，我不知道的是什么。就在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突然的夸就开了。然后呢我先放在这儿不说，除非你们中间有人想说一个答案然后呢我们说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就先放这儿了，今天不讲这个。但我就说神的话非常奇妙，神的话就是说我们值得我们就什么。所以圣经里说唯喜爱，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个律法是圣经的意思，神的话语的意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我们第一要爱神的话语，第二呢还要慢慢的读的过程中再细细的咀嚼，就像那个什么思考它，所以就会是有福的所以那我们现在来看，在今天我们在一点点来看，第三章第一节说所以显然是前面有因为那么因为第一章第二章，如果你要因为什么的话，那么你今天我不重复了，认为呢你们可以去听前面的，如果你想知道因为。那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这个地方是有个若，然后呢又说那个你们若，然后就当求上面的事第一个字这里头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你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呢，认为他前面讲没讲过与基督一同复活呢？显然所以这块的是说一定是强调以前提过的事，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我刚才听大家很有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对这块的话有没有疑问，我们现在有没有跟耶稣一起复活了？ 我还有一个，他实际上刚才提到这个上面的事和地上的事大概是一些， 咱一步步来，非常棒。这个问题这一章的关键点就在上面地上的事儿和天上的事儿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因为这个说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才能求上面的事儿，如果你没跟基督一同复活你是不可能求上面的事儿。所以这个地儿这儿你还得关键点还与基督一同复活。 他这个英语实际上没有这个若，它就是 you have been raised， 实际上就是一个事实，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中文翻译成这个是你若 两个就是说它两个没本质区别。它两个没本质区别。 但是就是对，但是就是说实际上，但是就这个若就是说，就是好像你读起来就是觉得说你要自己判断一下，实际上是没有，因为是与他复活，你要知道这个本相是。但你读起来，我觉得 其实我倒喜欢这个若。 嗯哼。 我倒喜欢这个弱，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原文是希腊文，英文和我喜欢对着英文和中文看，我往往把两个意思都抓出来。我发现呢哈，有时候只看英文呢，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哈，一句话的话， 你要看几个版本，你英文得看那个逐字翻译的版本。 你看了？ 你 看那个，你看那个 呢？这儿几个版本哈，那个 NASB 是逐字翻译的， 就是那个 expanded 吗？ 不是 那个 NASB， 叫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还有 New King James Version。King James Version 和 New King James Version 都是逐字翻译的啊，然后你再看那个中文标准版 CSBS 都是有的。 没关系，其实没有也对，有也对，认为什么？认为两个都通，那只不过它侧重点不一样。后来我就发现呢，翻译这个事儿呢是很难的，你要把它原来的所有意思翻呢，你可能得要用好几句话，或者说用好多东西才能把它更丰富哈。没关系，咱们先按中文的来哈。然后说，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这个地方的话，不管你说是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还是说你现在需要考虑一下你与基督一同复活没有，那请问大家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宝元，你与耶稣基督一起一同复活了吗？ 那个理论上应该是啊， 理论上复活了， 受洗就是那个同死同复活嘛， 同死同埋同复活了啊。所以呢，所以宝元有没有人不同意这个宝元的这个，就是说他还没有与耶稣一同复活？ 我感觉这个复活，他说的这个复活可能是完整的变成了一个新人。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说只是说受洗那个过程，他到真正的变成新人这个过程中，就像最后他总结的嘛，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嘛，可能你还没有达到那么完全，就好像。 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复活呀？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复活。可是这地方又讲我们，不管是说已经复活了，还是说你要查验你是不是已经复活了，那这怎么看？ 新生命嘛，就说那个 是灵里。 哦耶，所以你要知道人有什么，有灵魂，也有什么身体，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不要只看字面，一定要知道复活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复活是叫什么？灵性的复活。所以呢，咱们在读查哥林多前不是查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说什么？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坐在了天上。所以这个复活讲的是什么？在你一信主的那一刹那，你就已经什么复活了。所以呢，以弗所书说，我们过去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个是说灵性的死亡。我们的肉身死没死呢？没死呢，还能吃东西呢，没死。但是他说在神的眼中就死，那是灵性的死亡，跟神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叫死亡。所以呢，那同样的，我们在一信主的时候，你真信耶稣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罪归到那个耶稣的身上，然后带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就耶稣的灵，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边，我们复没复活？灵性就叫复活了。所以说，他说你们死过去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现在叫你们什么？神叫你们活过来。所以那个是指什么？第一次的复活叫灵性的复活。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完了呢？没有。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没复活呢？还没有。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复活要到什么时候呢？耶稣再来。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你一定要查验你自己是不是，实际上这个地方讲说，你就要看看你是不是真信耶稣。如果真信了耶稣，你跟耶稣之间有没有交流啊？我们跟耶稣应不应该有交流？肯定有交流。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还真的不，我从信主到现在跟耶稣从来没有过交流，有没有人这样？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讲，他说这个是需要考察的。他说这一步很重要，你一定要什么？第一个要恢复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因信称义，也叫得到生命，新生命。如果你没有新生命，能不能够求上面的事呢？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福音的起点一定是不是先从求上面的事儿开始，先从哪儿开始？先从得新生命开始。所以这个重不重要？所以我说它加上弱也好，不加弱也好，它实际上来说，你要想那个求上面的事儿，真能求上面的事儿，必须先得新生命。嗯， 我这就是灵魂体，灵的话就是性的，在一刹那灵就被你就一起复活了。 嗯哼， 魂的话是心意更新变化，是吧？ 嗯、对对对， 是个渐进的过程。 是 体的话，到最后的时候那个。 也、yeah, 非常棒，非常棒。他又说了一下，我刚才概括了一下，说人分两部分，灵魂和身体，哈。然后现在他又说灵魂体真的是对灵呢。圣经里说，你一信耶稣的时候，然后他说我要给你一颗新的心，新的灵。那个地方是说灵是一个什么重生，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的灵存不存在更新的问题呢？不存在，是一个新的。所以呢，他跟神里边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灵是叫什么新的灵，所以呢已经更新了，这个就有新生命。但我们的魂呢，思想情感意志是不是一瞬间都变了呢？没有。所以心思意念要什么？要更新哈、啊，要不断的借着圣灵的工作更新啊。然后呢，接着身体的复活是什么时候呢？身体的复活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才叫完全的一个新的身体啊。谢谢这样补充。所以呢，好了，我不知道对复活这块大家那个大家没有问题了吧？有没有问题？这块的复活指的是什么复活？灵性的复活。那 Peter， 那你觉得你复活了没有？复活了吗？复活了哈！真的，我们大家要第一步要有一个，你要如果你还说我到底有没有新生命在里边不能肯定的时候哈，那么你要查验你的信心，认为那是起点。哈，你真的相信自己有罪吗？而且你真的愿意离弃这罪吗？你愿意相信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吗？你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吗？做你一生的主吗？如果你查验完了这些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记得麦西珍牧师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次参加布道会的时候，然后呢一呼召他就信主了，然后信主当时特高兴，然后一回家突然就说我就这么信了，我到底真信了没有？我这后来他就很迷惑，迷惑。后来完他说哎，后来我想是圣灵提醒了，那圣灵就提醒他说你信不信自己应该知道。那他说好吧，我再问问我自己，你信你是罪人吗？他说我信。你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他说我信。哦，他说那我就信了哈。所以他说做完了这个，他说我再就不怀疑了，认为信不信在我掌握之中啊。所以大家也知道信是什么，从我们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是我们的决定哈，是我们的选择，而恩典是神给我们。重生是谁生了我们呢？是神生了我们哈，我们自己没法重生。所以呢大家要想那个什么的话，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所以很重要呢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呢你如果真信了，你就要相信你已经什么灵里头已经复活了，跟耶稣呢就是有这个关系，而且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好，那下面就可以我们在座的人都能求上面的事。这两个我们来看哈，还有个关键词，它一个是叫求上面的事，还有第二个呢哈，第二节呢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哈。所以呢求和思念呢还不太一样，求呢是祈求哈，寻求哈，然后这样，那么那个啥呢？那个叫做那个思念呢？ 是比较亲密一些。 思念哈，思念就想着，总想着哈。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儿上了。什么叫上面的事儿？啊？ 神的国， 非常棒。那请你再把神的国说具体一点呢？假如说我还是不明白，那什么叫神的国呢？ 一切为基督是为主权，就是说基督神的国降临嘛。 神的国降临啊，到底是什么呢？那个万芳，你什么是上面的事儿，什么是神的国呢？ 嗯，就 就他这个上帝就跟那个地上的事就是相对的嘛，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说就是在无论是包括这个大使命啊或者什么，就是跟神开启我们神的启示是他的那个对关系的，对，他的应许啊， 大使命哈，是这样， 嗯 哼， 就是神掌权嘛，我感觉 神掌权，神掌权，所以能不能具体化一点，如果我还是不明白呢，比如说我还是太抽象，能不能给我举点例子来， 就没有这些征战，没有这些什么 传福音， 这种 传福音啊，传福音传福音是上面的事儿哈， 不用传了吧，到上面还传福音吗， 不是，哦，他也问了，他说上面不存在传福音了，哎，你别说这个问题说得很好，上面天上有没有传福音这回事儿， 这是不是跟那个以弗所书说的那个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一样， 哦，那能列举一点吗，哪些属灵的福气， 比如说平安，爱，这种觉得这种东西 好，哇，真的感谢神的旨意，神的福气哈，天上的福气，他说有平安，有喜乐，有公义，有和平，有温柔，有节制，这些是不是都是天上的事儿哈，天上，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地上的事儿你能给我举一点吗，什么叫他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你能不能给我举一点地上的事儿， 那就是我们人现在生活的所遇见的 能举具体一点吗， 贪嗔痴， 贪嗔痴是罪了OK 最那个明显就是说就是说在地上的是金一个举例子就是金钱是为主的， 金钱为主啊哈， 无论是企业啊个人或者说凡是属事的都是以金钱为主的，这就是地上的事之一， 但我觉得地上也有公平正义在寻求啊，地上就是我说如果是说没有信基督的人哈，实际上人类一直其实上它里面是有神性的，所以它一直也在追求这个公平正义，追求平安，追求这些东西，所以你说他如果 目的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他像佛教他那个什么不是那个功利主义，我觉得 所以我刚刚是说上面的如果是用这些来代表，实际上地上的人也有一直在追求这些东西，只是说他没有在基督里面， 那比如说神的律法呢，那他到底是属于天上的地下的， 这很好的问题，你说神的律法是天上的呢还是地上的呢， 来是天上的，叫地下人去做。 对， 那 天上的。 来是天上的，是吧？那个律法是天上来的哈，哦。然后呢，那个很好。现在我们你看不容易，你现在是我们天天说，你发现我们天天说求上面的事儿啊，思念上面的事儿，我们连上面的事儿是什么都说不清楚。然后我们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老是说地上的事儿我也不清楚。那你怎么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儿？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特别有意思，还容易产生误会。我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地上的事儿就是什么吃饭呐，睡觉啊，还有这个叫结婚呐，养孩子，这都叫地上的事儿。我就是后来我也想不太对呀，如果我这个都养了孩子，孩子都在那儿，我要不想念他，怎么养他？这也不对呀。这个呢，像他说传福音，那传福音到底是天上的事儿还是地上的事儿呢？一想传福音，如果天上也没传福音呢，就像他说，但是呢，这也是地上的事儿，但又有点不对。那大使命还是从天上来的哈，那主耶稣吩咐的嘛哈。然后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个国到底是什么？这个义到底是什么？后来你会发现哈，神的话在讲灵的事情。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本书是什么？是一本什么书呢？叫神的话，而神是个灵，所以呢，后来我就明白了，什么叫上面的事儿，什么叫天上的事儿呢？天上的事儿跟地上的事儿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在乎有形没形，而是在其中运行的意义是什么。你比如说他说的没有错，人都是神的形象创造的，人的形象犯罪以后，神的形象有没有全消灭掉？ 没有，是被污染了。所以呢，罪进来了以后，人被污染了。所以呢，那么污染了以后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所以这地方说，你们要先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才能求上面的事儿。否则的话，你求上面的事儿也白是白求，认为你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美国也求公义，中国也求公义，但是美国的公义跟中国的公义一不一样呢？不一样。比如说夫妻两个，你也讲爱，我也讲爱，但两个人的爱呢，说法一不一样？好，你会发现要都一样就不矛盾了哈。两个最后的时候说，你发现这个就是被罪污染了以后，但是呢，天上的公义、和平、温柔、喜乐，就是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有没有不同的解释？没有，全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你思念天上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在耶稣身上所表达出来的东西。耶稣既在天上也在地上，大家记住了哈。那个耶稣曾经说过话，在肉身行走，他说除了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所以呢，耶稣是天地的结合，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呢，耶稣里边有没有全部天上的事儿？所以呢，他有没有全部就是说那个天上的事在地上表达出来了，但是他有没有地上的事呢？耶稣吃不吃饭？耶稣睡不睡觉？耶稣要不要跟人打交道？我说的你说的对了，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不在乎形式，而耶稣在跟地上活这个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一直是按照天上的准则在活。所以这就叫求天上的事。所以圣经又说了另外一句话，我们信主的人，活在天上的人，我们仍然可以吃喝。所以圣经里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有人说，你是属灵的人吗？你就别吃喝哈，别甚至连吃喝连想都不要想。错，你要在吃喝中按天上的规矩来，按天上的原则吃喝的时候，你这个就叫什么？求天上的事。否则的时候呢，即使你天天不吃，但是呢也可能在思念是地上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呢，待会儿我们把地上的事很有意思，下面在第五节往后哈，讲的都是地上的事。实际上地上的事就是这三样事。那个圣经里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传福音，如果你带着这三样东西在里头，你还是思念地上的事儿。所以跟你做什么事儿不没有关联，而是你那个做的过程中是用什么样的灵在做。对，你的灵在哪里？哦，所以呢，你看圣经多重要，神是个灵。所以呢，主耶稣常说法利赛人的说是什么？你外面法利赛人外面圣不圣洁，外表做这些事儿，一周进食，一周进食两次，哈，然后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你们说他够不够好？做的是不是圣洁的事儿，天上的事儿？但是他说不行，认为你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你里边是肮脏的。实际上什么？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今生的骄傲，就是所以呢。你发现什么叫上面的事儿？上面的事儿就是所有，就是说神所爱的，所拥有的那些特性，就是耶稣所表达的，也就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概括一下，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信实，还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些就叫天上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天天思念，这个爱，我们要天天思念天上那种爱。天上那种爱的时候，就是耶稣那种爱，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爱。常常我们的爱都是地上的爱，因为我们带有什么？带有一种自私。所以刚才说了，律法是从哪里来的？律法是从天上来的。认为律法，你先发现讲的那些事儿啊，什么几头牛啊，你要把牛把从人的偷了，你应该怎么还呢？这不是讲地上的事儿呢吗？不，这个形式上地上的事儿，但是他讲的是公义，上帝的公义。所以呢，在那地方公平公义，所以呢，那地方讲的贯穿的一个主耶稣把律法做了一个总纲，那个总纲叫什么？就全心全意爱上帝，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这两个是不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这个东西， 所以您发现这是灵里讲所有天上的事，凡是主耶稣所做的，圣灵所引导我们，那都叫天上的事。哪怕你吃饭也可能是天上的事，因为你吃的时候，如果你带着一颗感谢的心说，哇，这是神赐给我的食物哈，创造的多么丰富，然后接着你从心里头又有另外一个说，那个我要照顾好这圣灵的殿，好更好的服侍神，这个是不是天上面的事儿？这个就叫上面的事儿。反而我呢，在台上讲道，可是我一想讲的就是让大家来尊敬我、崇拜我。你说我是在做地上的事儿还是天上的事儿？地上的事儿。你发现是不是外表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里的实质。那我们再具体一点了哈。然后呢，现在我们在这儿，等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原则一落，你就可以发现圣经整个你就都落出来了啊。好，然后，好，好，好，好，赶快去，这也是做天上的事儿，思念天上的事儿呀，呀，呀。然后呢，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他实际上说，你已经复活了，你里边有圣灵，你要没有圣灵，你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儿的。因为你现在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可以思念耶稣基督，可以行耶稣基督所行的事，否则的话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的福音不是先教人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而是什么？先从得生命开始。然后所以呢，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死没死呢？我们又死了又没死。我们死了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呢？从灵里来，我们得了一个新生命，已经连在耶稣基督上，是不是？是不是已经活了新生命？然后另外一个生命应该说是死了，对不对？已经呢，就是老我已经死了。但所以呢，新的生命是藏在神里边的，这个是一个跟基督一直连着的。所以基督在天上，我们在不在天上？我们仍然在天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还有这些，大家一定要深深的知道我们在天上。正像基督说，耶稣说，我们是怎么说，我是什么，除了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所以耶稣身体还在地上，但是呢，他活的境界还有思念的东西都是天上的，没有罪，没有让。所以呢，我们要是已经与基督一起死了的时候，如果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向罪看自己是什么？是死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呢，这些都是地上的事儿。然后第四节他说，又他第四节又是一个 statement， 是一个宣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第四节讲的这个复活讲的是什么复活？身体的复活。你看他讲的多完全，前面讲的是灵性的复活，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后面讲的是什么？后面这个讲的是将来的事儿。这个是什么？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是什么？身体的复活。所以天上的事儿我们这块都来了哈，所以地上的事儿呢，它特别的那个有意思。现在我们从第五节往后，为什么我把它连在一起了呢？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的都是讲地上的事儿，这些都叫地上的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件事呢哈，我们要是不是已经致死了呢？如果已经致死了，就不用说你们要了，这是个命令诗。所以这个命令诗呢，就是说我们这天天要做的事儿。所以我们求天上的事儿、上面的事儿，还有思念上面的事儿，是天天得做，对不对？致死地上的肢体呢，要不要天天做？也得天天做。所以呢，那个这些事儿是哪些事儿呢？我们再一起读一下，然后那个把这个第五节读一下，一二，淫乱啊，你们好，全读一下第五节整个。 所以 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 贪婪， 就和拜偶像一样。大家知道地上的事儿了吧？是不是全部？不是，只是列举几个。这地上的淫乱， 淫乱绝对是地上的事儿。我真的跟弟兄姐妹们讲，如果我们哈那个圣经里说我们是新造的人，连思念这些事儿都不可以的。所以他说，你看到了妇女，弟兄们看到妇女就动了淫乱的时候，你就是犯了淫乱了。所以呢，这个是和新生命是不相符的。所以呢，何况要看黄色录像，那就已经过分了，那已经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真的是啊、真的是要悔改，要那个要靠着我们没有新生命做不到这个，但是我们有了新生命就要什么。所以呢，这个淫乱是什么呢？淫乱所有在婚姻里以外的所有的性的方面的思念还有这个做都是淫乱。然后呢，污秽呢，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污秽不太容易理解哈。污秽的话我看了有一个解释我还觉得蛮那个什么的，污秽它是说比如说就像这种同性的这种其实也是那个淫乱的更糟糕的一种，比如说你像圣经里说同性之间的那个性关系，或者跟动物之间的那种性那个这种交合，这个都是什么叫污秽。然后邪情邪情我想大家都包括，就是不正当的这个情感嘛，应该是这样嘛，是不是？然后呢，恶欲，正当的欲望好不好？所以他这地方说的是恶欲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贪婪，那我想我们中间呢哈、贪婪这件事情哈、那个所以呢贪婪是不是个小事儿呢？真的，圣经里说贪财就是什么万恶之根啊！ 贪婪 啊！ Suffering accident。 哦，我以为你在有一个那啥，那个他圣经有没有说钱是万恶之根？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钱是万恶之根？ 没说， 人这么说，所以呢，这个钱是万恶之根这个观念对不对？照圣经看，啊，不对吗？ 钱可以干好事，不是钱本身不是，而是对钱的贪婪。 呀，姐，这个非常棒的一件事哈，过高的抬举钱，过低的贬低钱都不对。钱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圣经里甚至说，这个钱要用好了，还可以存财宝在天上。用地上有限的这个金钱，你要利用好了，照天上的思念天上的事儿来用这个钱的时候，你可以存什么？你的这个钱就变成转化成永恒的财产。什么意思？就积聚财宝在天上。哦，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以前的时候没注意到这个。后来说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能看得过高，也不能看得过低。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用我们拥有的一切来荣耀神的时候，来思念上面的事儿。所有的东西都有永恒的价值了，连你今天吃饭都有永恒的价值，连你今天去买个东西都有永恒的价值啊！你就发现他不看形式，他看的是看你为谁做，怎么做，本着什么来做。而那贪呢，使一切都污秽了。比如说我在教会里服侍，我贪名，我贪别人的表扬，那你们说我有永恒的价值吗？大家睡没睡着吧？我是不是我讲错了或者什么？那个是不是有永恒价值吗？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从外表能不能看出来？有的人呢，常常用外表来分一些东西，是不能用外表分的。所以我们要从借着圣灵哈来检查我们内心的。所以贪哈、贪婪、贪的话和拜偶像一样，其实你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贪的好多东西都是无形的，有人贪名，有人贪儿女，有人呢贪事业，有的人贪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呢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只要用好了，甚至可以荣耀上帝，可以是天上的事儿，上面的事儿。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把它当作超过神了，当过那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网络。而且咱们再看第七节，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事。他说，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我们信了主，还可不可以行这些事？ 不应该。 不应该， 不应当，不合理。但是我们不是悖逆之子。 嗯哼， 不是蒙爱的子。 Yeah, 我们在非常棒哈。然后呢，我们来读一下第六节第七节哈。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一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对不起，第八节也读一下。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好，就到这儿。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的，他没有说哈，他说呢，你们就当求。你看那个第三节是说当求上面的事儿哈。那反过来，我们绝对不会什么。他说你要没得救，不可能求上面的事儿，对不对？但你得救了以后，你说你得救，可是你从来不求上面的事儿，还活在这些事儿中，你是不是得救了呢？所以呢，罗马书说得很清楚，罗马书第六章马上说是。这样又怎么样？是的，我们因信已经称义了，我们已经什么得了新生命了，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成新了。他说你们可以继续的让罪做你的主吗？断乎不可，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今天的时候还持续的活在贪婪中，持续的活在，我说偶尔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沾染污秽，但如果我们持续的活在这些里头，我们还能说我们是我们我还说我是有新生命在里头，我有圣灵住在里头，这个你要查验自己的。我看呢哈，这个东西要很危险的，啊，因为这个地方说了什么？这个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不可能不许再活在这里了。所以呢，那我说你如果一直要活在你真信主，要一直活在这个里头，那神会怎么做？这个愤怒呢，就像向前提的，你现在还不是悖逆之子了。圣经罗马书不是那个希伯来书讲的真好，希伯来书讲说亲生的儿子就要什么管教，很对不起，管教要临到你。这个呢叫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叫悖逆之子，那个悖逆之子呢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真信的人，但是呢现在呢又不愿意弃绝这些事儿的时候，神会怎么办？不是一脚踢出去让我们不做孩子，而是要怎么样？要管教我们。所以呢我们的人生会怎么样？本来我们信了主以后做公主做王子应该是怎么样的？仁爱喜乐和平圣灵的果子不断的成长。可是我们呢信了主以后呢没这些果子，都是什么忧虑愁苦，然后呢重担。我跟大家讲，其实这就是管教，这就是管教的一部分。更严重一点的时候还有更多的管教。所以我们大家哈，千万不要什么，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爱我们的神。所以这些事如果你有，你一定要去祷告，直到你脱离它为止，不要活在这里。而且呢如果你说上帝都管教了我，但是我一直都不悔改呢，其实我跟大家讲，神的管教哈，那个其实呢你看到那个他不是一下子就上很重的管教，但是呢他绝对是管教到底的。所以呢哥林多前书有一段话哈特别有意思，可能你们没注意到哈，那个哥林多前书我以前听到这个看到这段话我都挺的，这是警告我，但是大家不要轻忽神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应该是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话。哥林多前书讲圣餐的那部分，嗯，那个二十七，好，二十，我看我再找一下，好，咱们一起读，从二十七节读到三十一节，好不好？三十二节，读到三十二节，好。 好，一起一二， 所 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认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你发现没有，这个地方讲说我们领主喝主的杯吃主的饼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稣身体为不为我们舍，血流没流，圣灵进没进来，新生命有没有，所以我们要醒察，要离弃一切的罪的，要认罪的，要脱离罪的，不是说用这血来把罪盖上，我们好肆意的犯罪没关系，没有。他说你要不这样的时候，不鉴察的时候，主会什么？主会管，叫惩治我们，也叫管教我们。然后他说他们这个中间里有什么，有软弱的，也会怎么样，也有患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不要反着推啊，不要一看人生病了就是说你犯罪了吧，不要这么说，反着不成立哈。但是正着它是有可能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不要反着说哈。我知道有时候魔鬼会搅乱我们，大家明天一看到我一头痛了，然后就说犯罪了犯罪了，不是，不要反着不说不行哈。那保罗也没这么反着说哈，但是正着说。然后呢死的怎么样也不少，所以甚至神管教到一个程度，可能什么，直接把生命，直接就是说你干脆走吧，别在这地上了，带走了。但是他用的词呢是什么，睡。他们灭没灭亡呢？神只要管教你的时候，你要高兴，你还是真孩子。不管教你的时候就是麻烦事，不管教的时候说明是什么，本来就死了。 那他这种死了的这种人，他还是上天堂吗？ 你看这个地方原文是用的是， 就是他还是去了， 睡了，睡了啊。所以呢，但是大家别这样的哈，有没有在最终最后连信心都没有了的呢？也有死亡的可能性的，那个叫要走向最后你都不信，信不下去了。我知道有一些有的人呢，那个最后的时候遇到挑战，最后的时候他连信心都放弃了啊，认为这些东西我们不悔改，有时候呢会怪神呢。我们会产生的什么，不自己悔改，反而说神你为什么不帮我，为什么还让我这样呢？我跟你讲，人呢是很那个什么的，很魔鬼是利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私欲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咱我们再回到刚才，所以这些事儿如果你有哈，圣经里列的就是说刚才就是哥罗西书的，你一定要悔改，而且要祷告到彻底脱离它为止哈，不要说祷告祷告然后半推半就。后来我发现我这次去墨西哥又听到有一个弟兄的见证哈，就是那个司机 David， 你也认识他吗？就去那个，他是墨西哥的弟兄，我们每次去墨西哥宣教都是他开车，他是美国的就美国公民，是墨西哥出生的，然后他非常爱主，所以每次的时候都开车带我们去，没有他我们在那儿墨西哥不太敢开车，也找路不行。他这次我都认识他好久了，知道他很爱主，然后这次呢我又有新的发现，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做了一个见证，他原来的时候酗酒酗得非常严重，然后十多年，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他呢决定自己呢要靠自己的办法决定脱离这个酒哈。他说他坚持最长的时间30天，不酗酒，不喝酒，但是他到不了30天就崩溃了，就开始又猛喝。然后后来的时候，他有一次他说决定了，他说啊，他真的是厌恶这种生活了，他就跟主说是，求你让我脱离这个瘾哈。他说他就一次祷告就脱离了。他说以前他就总结为什么以前没脱离，他说以前我是半推半就，实际上我并没真心下决心脱离他。他说但这一次，他说除了主你没有人能脱离我救我出去，只有你能救我。然后呢他就做一个祷告，完全的信靠的祷告，说那你要不救我，我就死定了，就死在酒精上了。他说祷告完了以后脱离了。所以他从那儿，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去墨西哥的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对我们特热情，每次都劝我们喝酒，但他一滴都不沾，他说我不能再沾，认为他说我知道那是我的软弱。所以你们也知道我为什么不喝酒了， 啊，我没达到他酗酒那么严重，但是我过去也喝到失忆，哈，也干了很多坏事，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后来我也向神立了一个，我说我绝不再喝酒了。所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不是家里，甚至他们也对我很生气。你知道东北一过年的时候喝酒哈，大家他说为什么信主难道酒都不能喝了吗？我说不是，酒可以喝哈，但是呢我不能喝。哦，那是我的软肋，对，你说的对，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软肋在哪个地方，然后就远离试探，不要试探自己，我们都是软弱的，特别你已经活在最终的地方，一定要靠主脱离，你没有借口了。你说我不行，主说我从来没说你行，你不是有新生命了吗？不是有我的灵在里头吗？我岂有难办的事吗？但是你要查验你是不是还半推半就爱他，如果你半推半就，神就不会做那个，真的是，你要是彻底的要脱离他的时候，神就必叫你脱离了。所以呢那个很有意思，所以他也很感动我，所以那个这一次的时候，我常常所以跟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常常都有新发现，原来他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哈，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第八节，以及恼恨。恼恨跟刚才的，谢谢周一，其实刚才那些东西我这样看，刚才那些东西是更严重的，你发现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我觉得圣经里头也讲有些罪是能叫人死的，约翰一书应该是一书里说有些罪是致死的，我是觉得哈，大家记住保罗一旦不断的说行这些事儿的人怎么样，跟神的国有份有没份，我说前面这几种，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如果不悔改，在神的国中是没有份儿。但是我们再看后面的，我就说圣经非常讲究，他说你们，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儿，他强调前面那些事儿是非常那个什么的，然后呢接着后面这些事儿呢，他说除了那以外，这些事儿你们也要什么，也要脱离他，哪个恼恨，我就恼恨，我就在想的话，然后呢我难闹哈，有的时候这个是小事更难办，你知道吗？你像常常的，我就觉得我都信主了，常常跟太太在一起，有的时候那个太生气的时候，恼恨不知不觉就生出来了，然后但是得赶快悔改，不能活在恼恨中，恼恨中活久了就会什么，就那什么，还有什么愤怒。大家记住，我们的怒好多不是易怒哈。有人说耶稣也发怒过，但别跟耶稣比，耶稣那是纯没有私欲的易怒。你呢？我后来发现我呢，惹着我的时候，那事芝麻大的我也发怒，但是呢，别人身上的哪怕都罪恶滔天了，我还没太多感觉。你们发现我的情感还是受污染了的。所以呢，不是易怒。哈，所以你要查验一下，问问圣灵，我这个怒是不是易怒，是不是我受八字了才发这个 bless you 哈，然后呢还有什么恶毒呢，就是别人一惹到你心里就不知不觉发生一种咒诅他的意念，还有什么诽谤。有时候呢我们的对于我们关系很好的，像我跟向前铁哥们儿，我就不轻易不会诽谤他，但如果跟我关系不是很好的呢，那我可能就跟别人的议论议论他。我不知道你们常不常在议论人哈，那议论的时候呢，真的是这都叫诽谤。还有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们不管多生气怎么样的哈，然后呢那个生气已经都不对了，私欲都爆发了哈，如果不是易怒，然后口中再发出污秽的言语，那就是真的是得需要，真的得需要悔改。我们发现就是这些事真的，即使心中发有污秽的言语也不行。啊，也是跟我们这个就叫地上的事儿。然后呢，还有第九节就更厉害了，不要怎么样？我们再一起读一下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我跟你讲，说谎这件事儿，常常我们大家有时候讨论嘛，有人说这谎说行不行，那个谎说行不行？圣经有没有讨论的余地？没有，跟新生命不相配的。他就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这是我们 我们已经得了新生命，我们是什么？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是可以活出这样。所以呢，圣经再往后面看，我们再来看一下。所以宝元最喜欢的就来了哈，他说呢，我们从后面的第九节一直读到最后，说一二，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后面这话我很有点难懂，你发现怎么样？我们已经，这个是过去时，是不是过去时？说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已经穿上了新人，这个是怎么角度谈？是从灵的角度谈，一次就完成了的。所以呢，圣洁的、无有瑕疵的，在神的眼中，第一步先从灵里把我们都解决了，使我们有这个生命的供应啊！你看这个都跟那个堕落有关系。原来亚当里边是不是满了神的灵？被造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但是亚当和夏娃，你记住，亚当和夏娃被造完了以后是照神的形象创造，接着神怎么样？向他吹了一口气。请问神里边的气是什么？灵。神就是个灵，他里边的气就是圣灵进到人的里边，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也叫活着的魂，人就开始有什么神的生命。结果呢，人犯罪的时候，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失掉了什么？失掉了这气啊。你说我们还有气，这个气哈，不是那个气了，认为那个气是神的灵，神的灵就离开了人。所以今天耶稣呢为我们赎罪，我们信了主的时候，这个气又什么回来了，又进入了。所以呢，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认为什么？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边。所以后面他就讲说，但是呢，我们外在行为的更新呢，行为的更新还有一个过程哈。但是呢，我跟大家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他甚至也说和旧人的行为也脱掉了。其实呢，从根儿上来讲，我们今天所有犯罪的这些的根儿都已经除掉了，只是我们今天要什么？要靠着圣灵，靠着主治死它。这有点像什么？一个树已经呢把它都割断了，我们这个旧人已经被割了，从根切断了，信主的时候死了。但是呢，那个造上面的那些枝和叶子也都会死的，已经死了。但是呢，我们呢得要把它让它真正的都消失掉。啊，就是什么不表达出来。所以呢，这个是，那有人呢说，有人呢，我曾经刚信主的时候听到这种教训，说人怎么可能不犯罪呢？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罪的，而且我们基督徒也不能不犯罪。你们说这种说法对不对？ 地上说法。 那这是地上的说法了哈。其实是我们这是个借口，认为什么靠着主是可以做到的，但我知道不容易，大家谁也别说容易啊。但是呢，我们只要有沾染上污秽，马上就洗净它，你就又干净了。所以呢，不要活在罪中。然后呢，后面最后那一句话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化外人、希古提，一句话就是所有人了。所有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我不管你是过去是什么身份，过去什么背景，过去有多少罪的瑕疵，在主耶稣基督里是一模一样，在同心的一个起跑线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呢，强盗变传道是应该的。我们常常有人说强盗变强盗变传道只是偶尔发生的，不对的，应该说个个都是什么强盗变传道。为什么呢？认为这说得很清楚，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越坏的人他变化越剧烈， 为什么？因为过去表达的更清楚，所以今天他那种表达也清楚。所以呢，都是基督在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有人说这个人都已经细读了，信的主得慢慢戒毒瘾。我跟你讲，那不对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认为他有新生命了，他的新生命跟我们里边的新生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是要什么？就像我那个弟兄，他酗酒比我要程度深，所以呢他都有生命危险，所以呢最后的时候他气绝的速度很快的。因为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是什么？是神。所以呢，我们要一定不要小看罪的，罪是有能力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贬低耶稣基督的大能。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比罪的能力要什么？要更强。所以我们不能找借口了。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常常的报那个有问题犯罪，那是我太软弱。因为我们刚才这段话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一个借口？不是。认为什么呢？认为脱离罪是谁叫我们脱离罪？是耶稣。好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哈。我不知道这一段里的大家还没有啥问题，或者说有点什么，或者有补充呢？ 那天上是有方位的吗？专门指的天上什么地儿？上帝他那个说是在天上，他有一个地方吗？还是就是无处不在？ 嗯，天上呢哈，这个问题非常棒的一个问题。天上有没有方位呢？有方位，但是天上的方位跟我们人间的方位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哈，他们我喜欢用几度哈。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你比如说你像这个这个是线哈，线是二维空间嘛，对吧？两点哈，一条线，这个线有没有方位？有吧哈，线有方位。那么这一个面儿，这一个这个线，我这线算是一度空间，对不对？线是一度空间，对对对，两个方向哈。这个叫线是怎么走？就是就前后哈，没有左右，这个叫一度空间。那么在平面上呢是二度空间，二度空间有没有方位？有了，对不对？它呢就是什么？除了前后还有什么？多出无数个方向来，而且那个前后也不同的前后。再说三度空间呢，有没有方向？所以神呢哈，我们常常讲说神多远，量一量，这个是三度空间里的那个想法。还有时间，哇，时间过去，所以神叫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总是现在。这就是他的那一个时间的观念。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天堂。有人我们说天堂离我们有多远呢？是在宇宙的某一个位置上。我看这样说的时候比较危险，为什么？这是三度空间的一个观念，但是你不知道呢，也可能那谁的特别路易斯哈，那个路就是那个叫 C.S. 路易斯， 他那个Narnia的那个小孩从那个什么，从 closet 的一进门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可能就像一张纸，你捅破了，你已经在天堂里了，而且我们现在应该就在天堂里了，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复活与耶稣一起的。可是从现在角度来说，我的身体还在三度空间里，可是我的灵已经在什么？天堂里了。所以你说无处不在，对。然后呢？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又根本不在，因为什么？他没信主的时候，那一层窗户纸捅不破，他就不能在天堂里。现在不在，将来也不在。所以呢，有的时候那个太就我们知道神的那个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在灵界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就行，超越这个。不过很好的问题，一定有。还没有其他的那个什么，很好。 他那个天堂里边，然后那有天兵天将，什么天兵的父神里边，不是？他有 天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种，但天使和咱们就是这种先知不一样，你说天使他也是在，就他也就是没有什么现在未来，都跟神一样。 照圣经说啊，所以要读圣经，真的我们要读圣经里头，那个在天堂里边啊，就是说有没有天使？有无数的天使，而且那个天使数不过跟西游记那个天兵天将不一样啊，那个天使呢，生活在是在永恒中，没有我们这种物质的身体，但他们有身体，他们是灵体。但他不是跟神一样，他是被造的灵，神是创造的主，所以呢，就本质上有区别，但他们有能力，极有能力，而且呢，天使里也分什么，甚至有天使长，有各层阶层的，有天使长，有那个有一般的天使，还有那特别那个叫职分不一样的，也有区别，所以圣经里有这个。我们还有点时间，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关于这一段，或者是有那个自己的那个，能不能够就是说那个关于这一段，或者关于你自己在经历中啊这样的有什么分享。 我刚刚想到您说那个读经的时候说那个说不要活在这些恶事中嘛。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个心我和老我。有时候就像生气啊，就蹦就出来了，没有经过思想的。这好像控制不住啊。但是不会太久，因为不像以前就会可能会有些事会记恨很久，现在可能就不记恨了。但是那蹦出来那一下，完了以后还是挺后悔的。所以呢，就感觉到耶稣的生命真的可能就像活水，每天就需要拿水来洗干净手一样的，因为经常做事要脏手，所以老得在水下洗。所以我刚刚只是说在听这个讲义的时候有个这样子的感觉到好像很像，所以分享一下。 谢谢，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说，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三书一章九节说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污染，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真的得靠主而活，真的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出来。所以他说要什么？天天时时都要致死什么肉体的恶行。但你把它致死了，它就又死了，你又活了。所以不要活在其中，而是说要致死它。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跌倒，会沾染。谢谢收音。好，那都不说话，那就点名了。那小平，问题或者说这一段里头的那个你自己的感受。任何的想法， 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个，他说你刚才第八节这个，他说这种生命中这种，比如像我们也常有什么，就开车的路怒啊，或什么之类骂人啊什么之类的，都很下意识的就会蹦出来。当你开得好，突然间别扭一下，就那什么你是吧？ 对， 或者怎么就生起来了。当然这些东西都不觉得，没觉得怎么样。我这第一次看到这说的时候，我说就是好像觉得圣经里还提到这些事情。我以前还觉得真没什么，我觉得好像哪有不骂人的，是不是？ 呀、yeah, 真的是还是帅呢啊，还是叫潇洒。叫有什么男人叫什么气质哈、啊。谢谢小明。那以后呢，以后这个这回知道了是吧。 Peter， 感受，谈谈感受，谈谈就是这个，想到什么或者什么，就是学的过程中你的那个，随便我们分享分享，我们让后面这部分更精彩哈，有点交流的时候，嗯。 就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去想提升社会， 嗯。是是是， 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呢？就是说，其实你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在主耶稣里边的时候，就是说，让我们新造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可能还容易。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婚姻里面其实反而不容易。包括像我们如果都信主的婚姻，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是。 有的那个不信，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那我觉得那更难了。 是是是。 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 我替国家下面就讲这些东西。嗯 哼。 各的夫妻下面就开始讲。 嗯。 夫妻之间，雇佣与雇主之间，下面就有。 嗯。 暴露我没读清。 真的，这个挺奥秘，挺有意思。 嗯。 关系是吧？ 嗯。 我也可能说下面可能就讲这一块。 是是。 最终你就不送吧。 嗯。对，这一段是真的，就像建东讲，他圣经特别奇妙，他先讲个人的，啊，后来我发现有点关系哈，这个顺序非常重要，认为你关系中就受别人牵制，老实说，关系中，比如说我做的那部分，他我不是他的主，我不，其实人改变另外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事儿，人可以感化人，但是人不没办法去改真正改变那个人，我当然了可以你用强暴力或者用什么能改变那个人行为，但你实际上改变不了他内心，所以呢人改变不了那个，从本质上从神的观点看人是不可能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关系中就难办了，比如说我变了但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还受到牵制，因为什么，因为我只负责我这部分，他那部分不动的时候，这个关系还是什么受影响啊？所以呢，圣经里很有意思，圣经里先说什么？先从个人开始，这部分脱离自己的罪，是不是？我们不能怪别人吧？我以前也犯这个错误，我以前怪别人，比如说我发怒了，比如说像小平举个例子来，我正在开车，嘣，有一个人就切到我前面，我就开始犯了罪，犯了罪，我就说他要不切我，我就不会犯罪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呢神说我的生命在你里头，你要让这个生命来掌管你，他犯罪了是他的事儿，但第一个你呢要制服这个，其实呢是因为什么，我本身就有这个问题，只不过那个人把他带出来了而已，把我的老自己带出来了而已，并不是那个人 切我一下就把我把一个老生命放在我里头，不是的，是我里头就有勾出来了，他唯一的就是说显出我的本相，所以呢神说你就认你自己的，你要制服什么，他这个地方讲说有没有说我去制服别人的犯罪的肢体，没有，他说我要制服自己的，好吗，这部分我们来做，后来我就发现你发现这个体格越来越强壮的时候啊，用个比喻在人际关系中就不一样了，过去的时候我体格很弱，别人吹口气我就倒了，现在的时候我练了身体越来越壮哈，健身房别人打我一拳我都纹丝没动，后来我发现你只能做在最地方多下功夫，那当然后面的时候跟人处关系的时候容易被别人把我们带到罪里头去啊，这个叫做什么沾染，或者叫做试验试炼哈，试验试炼都是别人给我们的加来的，一般呢都是外界有东西的， 所以呢，感谢神那部分呢，以后我们会讲，神也会告诉我们怎么。但首先我们先练自己。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自己的灵修，我们自己的每一时每刻的留心哈，思念上面的事，然后致死它。慢慢我们其实有一些习惯，有些东西哈，那个啊，养成不是一天养成的，今天被致死也不是一下就致死，需要过程。对对，慧言来了就好了。慧言那的时候，一直时间都分享的时间都不够用哈、啊。我这个一讲完了，最后大家都一片鸦雀无声了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有那个分享的？王红。 是，但我就觉得很，像我想我可能是今天例举了那么多人身上所不好的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是根本就不能说你一样都没有，可能只是程度不一样。但我觉得今天可能是也认识到了，可能好像就是包括这种发脾气这些东西的话、 嗯、 都是需要更改的。 嗯， 这个地方就是说是要不断的加以更新，所以我们自己的人可能也是不断的改变吧。 嗯，谢谢谢谢。我们每个人都分享公平一点吧哈。然后吉宏就谈谈感想呢， 就他说的那些，就是这经常说愤怒啊，其实就过后后悔，要是没信主之前就不想这个，不知道犯了就犯，就说你导火索是你勾起我，万一不是我，你别了我肯定要给你个 finger。 然后现在就有时候会后悔了，就想啊，下次啊，尽量就是淡然处之，不要那个生气，要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啊，耶稣绝对不会生气。那天还看一篇文章，说那个癌症什么的，性格说你要是爱生气，容易得癌症。从这角度上也是不应该生气。 谢谢。小凤。 一直在瞌睡。 累了是吧？ 不是，听了那个止痛药，你知道这么费。 哦，你是怎么痛？是那个是怎么了？是那个？ 可能也就是那种经常就是坐垫的那个职业病嘛，那个自己坐的姿势不对，尤其这次可能是就戳到那个什么，就要紧那个巴掌上嘛，好，反正就痛的不行。痛的，就前天那个背都直不起来。左边整个那一块，还有这个都是麻木的，这个指头都是麻木。 待会儿结束的时候，然后留下，我们给你祷告一下，好吗？ 哎，一直讲我都听到没有，我一直都实在是想睡，因为那个止痛药吃了就可能。 就是睡眠，有睡眠的，其实你睡了也没关系的。 对，我就是迷迷糊糊听到你在说，我在睡觉。 好，一会儿结束了给你祷告。好，宝元。 这东西反正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对错都知道，对吧？比如说，那不好，地上的事都知道不好，天上的事都知道好。但是就是说，说说容易，做着难。我觉得刚才大家分享的时候，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觉得你仅仅是这样。真的是做不到。你说哎，我不能这样啊，那个人开车刮现在真的弄一下你，我觉得那depends on你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吧，你如果那个时候你状态已经是地上的人，你一定做得出来，你一定那个东西一定出来。是不是不可能出来。但你要是说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说你在这个神的那个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啊，实际上还是根本的，就是说你还是说这些东西，你思念天上，思念地上，与其你这样，你不如就是说你活在基督的同在里面。对吧，这个 一对了，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嗯， 对，你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跟你的属灵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息息相关的。 我们怎么样能活在神的同在里呢？ 这还是说那个属灵操练嘛，又回到上一次讲的那个嘛。 嗯， 对，或者是就是说你啊，啊，你比如说你要去服侍了哈，就不太一样，是吧？ 服侍了以后， 你像每一次去了幽默，你就在最起码就是，反正我觉得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天上的事，你就想其他的事，是吧？所以就是说那种环境当中啊，不管是怎么样吧，就是把你带离出了那个氛围，那个环境，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我觉得也是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些，把自己放到在那个，让你能够让你能够去有这个改变你自己去想天上的事情。 谢谢宝元分享。其实真的是这个地方讲到哈，三个操练方法，这地方也讲了三个操练方法是可以活在神的同在里哈。第一个方法是求，你得祷告求。圣经里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当我们觉得我的脾气特别坏，那你就去祷告求温柔哈，求神把这个赐给我们，真的是。然后接着就什么思念，这是个操练。就像宝元讲，真的去幽玛跟大家服侍神的过程中，你想的就是怎么祝福人，就是想的怎么样的那个去就是说那个，而且呢一路上哈，真的就是祷告哈，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就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还有第三个操练也是非常重要，叫什么？这里还讲到了一个操练，这个操练叫什么？致死。这个操练也必须做。后来我发现呢哈，你会发现上面他说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你如果我们有哪一个罪在那个里头捆绑中，我们真的得要什么？得先得自由，得祷告，就是有就拼尽，就是就像那个什么一样，就像那个弟兄一样，他被酒精就是说控制了，所以他必须要祷告到叫什么，就致死他，致死这个恶行。所以当然了，我们神给我们能力致死的是我们，把他致死的是我们。啊，所以这三大操练呢都需要。有的人前两个操练做得好，但是呢有点放纵自己的一个罪的话，那个罪不会认为我们别个东西就离开，你必须得谁致死呢？得去我动手。这个主语是谁呢？是我们。你看这个主语不是神去致死他，是说什么？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肢体。这个主语是谁？是我们，对不对？但是呢谁给我们力量呢？是神。所以你看那个弟兄他要致死那个酒精的捆绑，然后呢接着呢神就把他释放了啊，致死呢也是他。真的这个办法，谢谢那个，这个提出来就是三个操练，一个是这地方，就这个地方讲到，一个是求思念，还有一个是致死。周一操练的，这一段里有没有补充啊、感受啊什么的？我们都端出一盘来。 就是对那个回家自己注意吧，就是对小孩那个，才说那个第八节说的，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英文是 abusive language， 就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上，有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在某个场景说那些话，实际上挺伤他们的。要多注意的。 谢谢。 我倒确实有问，因为你们问了，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个天上的时候，那个圣灵在哪儿？就是飘着。 其实这个很好问题，那个，就是说。那个启示录里讲到圣灵的时候很有意思，他那个启示录里讲到四喜约翰被提到神的宝座前，看到第一个宝座是父的宝座， 第二个宝座是谁的宝座？羔羊的宝座。接着他说那个表征是什么？在神的宝座前有什么？有什么七盏火灯？那就是神的七灵。很有意思，那个灵哈、啊，当然神的灵的表征呢，就是在那火啊，他说是火灯哈、啊。 圣灵就是不是圣灵内住的圣灵，跟那个七灵有什么区别？ 是同一个灵，但是呢，但是呢，但是对，他圣灵大家记住了，圣灵是一位神自己，所以呢，他既住在我们里边，也怎么样，也还在天上，还在。宝座前也充满整个宇宙，这个概念哈，这个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几度空间的一个观念了。我们说哦，已经那个人已经，比如说圣灵已经住到你家去了，他怎么还在我家呢？咱俩又不在一块儿哈。但是那个是超越的，他同时住在你家也住我家，然后也还在神宝座前呢，七灵还在那儿， 而且他还在那个羔羊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 啊哈， 他同时在父神和主耶稣的， 嗯，是 就在我们的里边， 嗯， 那羔羊宝座也是在右边是吧？ 对， 那个启示录没说，启示录没说他是不是右边，但是我想右边主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讲说他的这块要表明他的能力，那个。 我都不是那，我是想中国以右为尊，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 有以右为尊的话，有一点点哈，这个地方，比如说父坐在这儿，他以右为尊，那耶稣比父还尊，这不太可能哈、哦。就是说， 跟我们 啊，我们人的那个， 就是基督在我们边上，我们能看着他了。 嗯， 他有的说是有，就那种。special order 就是这样的特殊 honor 哈，也也也，那这个理解，我是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是 special honor， 嗯， 这种事情也是 一 次不是， 嗯， 也是主客了，也是客在做， 就 主 主 也在做， 这好像是换了，我怎么记得我以前学过，就是中国文化有时候有一段时期上右，有一段时期就上左。 哦，真的啊、哦，是吗？ 新闻联播吧，新闻播。 我还真的没注意到，反正是中国过去左丞相、右丞相，我不知道他俩谁大谁小哈。又， 我有个感觉哈，他说南瞎讲瞎分享。真的，我是瞎分享，突然想到了，反正胡说，就是我们不是都有男左女右吗？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说尊他为右，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就是说，不是我们总是说我们教会和我们信主的人是基督的心腹， 嗯哼， 那么基督的心腹，他是会不会这个就是说也有一个暗寓意着这个关系的？ 我乱说。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不是完全不一定完全对哈，这个东西是可商榷。我就觉得是说，表明是说他在右边哈，就表明他是神的能力的。代表哈，表征哈，是这样。正如大卫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他是我的力量，就是说我的力量来这儿。”然后，当然了，把耶稣是在右边，是表明他是神的力量的表征哈，基督哈。这是我个人的。当然，我觉得那些领受比如说 special honor 啊，还有这个刚才他说是不是跟我们有特殊关系啊？这我觉得只要是跟圣经前后不矛盾就行，就都可以领受。好，那个万芳。 嗯，其实我觉得就宝元说的那个就是对哈，就是挺多说就是你怎么样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一个当然就是你自己要做， 嗯， 但是就是跟你前面思念上面求上面思念上面这个是有时候有关系的， 嗯， 实际上就是说你那么做的话，实际上这个就越来越容易， 嗯， 就是说对吧，就在做的过程中你反复回到上面，其实这个就是一点一点就会越来越好， 嗯，操练哈，操练的重要性，谢谢小毛。 嗯，我觉得是，其实都是恩典，就是，即便你决定不犯罪，其实人做不到嘛，但都是神来帮，神来做，所以其实本身您脱离罪都是恩典。其实包括你每天的灵修，包括比如你每天晚上回去，你能忍住不看，不看手机，然后去祷告，我觉得这种渴慕也都是恩典。 嗯。 最终是力量来源是恩典。向前，向前，最后给向前，向前没怎么讲话，然后给 他。 啊哈， 那个就跟宝元刚才讲那个有个提醒，那就是说，那个我们是，比如说我自己，我不说别的，生命没到那儿哈，那个到时候有些罪还会犯，那会不会，那神就会惩罚我们？那这不是说了吗？说那个。悖逆之子吗？ 那个悖逆之子是指你吗？ 是不是指你？ 他因为说那个你那个，当然我希望不是我。但是刚才上面经文说，就是说致死你们的是如淫秽、为恶欲和贪婪什么的。当然这个只是例子啊，还有其人还有其他的罪。我倒不是说我是这里面的，就是会有其他的罪。那肯定那。照这这么一说，当然我以前理解就是有罪哈、啊，那个你跟神祷告，然后靠着耶稣就会、就能够那个得到，那个饶恕什么的。这里今天又看好像神的愤怒并不到那个悖逆之子，那一时半会儿这罪。 门爱的子女，你看一定要记住哈，我们是门爱的子女，那悖逆的子女是那些人，我们已经是门爱的子女。我们以弗所说里面，你们记得，我们是门爱的子女，一定得记住，你一定是门爱的子女。 我们都已经是那个王子公主了， 对， yeah, 一定是这样， 是吧？ Yeah. 那这悖逆就是指那没信的人。 细看哈，细看这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记住这个悖逆之子，说明第一个，说明我们现在是不是悖逆之子了呢？不是了哈，现在因为我们过去是，现在是不是？现在不是了，这个第一个要身份搞定哈。然后第二件事呢，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活在这里头呢？不可以，这就对了。所以你现在必须得学着靠着耶稣脱离他，你不能说我反正安全了，我已经不是悖逆之子，所以我继续活没事了。 No 刚刚因为有你有一句话说那个说是亲生的神亲生的孩子 必管教， 所以就要管教。 哦，管教一定会管教。如果你都不愿意，你也不想脱离，还想说继续的在里头活着哈，然后那神，那对不起了，那神。 那 所以呢，你现在你要细细的哈，我记住圣灵的工作哈，就像妈妈管孩子的时候不会。乱来，当然有愚蠢的妈妈是这样了，我说聪明的是不会这样，她一定要指出来，先给她警告，而且让她知道那是错误的，而且呢也帮助她那个。但如果她一直呢都不拒绝的时候，那妈妈就得要采取点措施了，可能就要什么 time out 还不行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time out 不行的时候，下一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把手机彻底收回去，手机收回去还不行的话，可能那就得采取更多打一打了哈。 因为前面说是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我们当然就不是那个悖逆之子。 对 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神啊，亲生子女就要 管教对，一定管教。 有点像我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要给你点颜色瞧。 但是呢，这个给你颜色瞧瞧是爱的缘故。大家记住了，如果我不管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伤害自己，我都不去管的话，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呢，我们的父亲是什么？全然圣洁的、良善的，不会是故意不管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有没有管他吗？管的，要管教的。然后后面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里头讲说是亲生的他就一定管教，但是那不叫为了发，不是为了愤怒，那个是为了什么？帮助我们离弃这罪哈，离弃这伤害我们。所以那你说我们怎么应用？第一点，凡是我们已知的罪一定要去致死它，不要纵容它。真的，你纵容了的时候，你纵容它，这罪一定会伤害我们，神一定会管教我们，一定会管教我们，认为我们是亲生的。那你不要说我生病了就是管教，结果生病有各种原因，所以呢我刚才也说了，那但是也可能是管教。 所以你要祷告，祷告说，你要祷告去问主说，到底是怎样？但是神不会不告诉我们，就呢，他告诉你。如果神已经光照你了的时候，你就要悔改，不要等到说后边被管教了，好吗？但神不是乱打孩子的哈，是一定他会让你知道。管教这件事是真实的， 对， 这绝对是亲神管教我们，正认为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管教。好了。那个最后那个还有最后请刘军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刘军今天晚上还没发言哈，现在向前最后给向前几分钟哈。 我就这样想，我主要的感受是这个哈，我们刚才有人问到说天上是怎么样的哈，然后瑞文就说你别自己想，你要看经上怎么说。你看哈，我们今天他在这儿说你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哈，他自己会告诉你的，他不会让你乱想的。他说了什么？他说在那里有什么？大家记得吗？他说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上面的事，他马上就描述了。他马上描述的非常清楚。你只要把那个枝头就往这边，大家知道什么吗？就在这个地方，第一节里就说了，在那里有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那就是天堂。OK， 天上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就是天上，你如果在你的心里边，你知道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就在天上。OK， 你要知道，那这个地方有好几个，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先，你知道它是平齐的，不管在左边右，它是平齐的。这是主耶稣反复讲的。你看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说是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就说你说你这样说话是跟神平齐吗？他就是说。他就是和神平起，你要知道这一点啊，是基督和神平起的。然后呢，要知道是基督的身份是谁，你别把他偷偷的换着说，有摩西坐在神的右边。那摩西坐在神的右边，你就麻烦了，律法。你说做天上赐下的，可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基督传的。基督是那一位我们的中保，他是为我们的那一位。他不是拿法来审你的那一位，他是替我们受的那一位，他生命从那里来。那有这个 picture 以后，这个 picture 就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是为你的那一位 ，for you 的 your advocate， 你的大哥，你的辩护者，你的救赎者，他坐在至高神的右边。那这就是思念圣言的事情，凡事你都得用这个来套。你比方说怎么套呢哈？你在各样的事情上你可以套，你别尤其是在自己软弱的时候去套。你比方说我今天开车，我就说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就是我孩子，本来那个老师他想换，我就问那 counselor 他换 ，counselor 就不给我换，那我心里就难过，对不对？就急。那么这个事情我怎么用基督来救我呢哈？我这一下学期上来了不高兴，甚至心里恨他。这个东西要用耶稣来救我的。我一旦这个上来以后，后来觉得自己很难过很不安，我觉得哎呦怎么这么想的这么说话了哈，是这个东西需要神救我，不是我的心行为上要用基督来把我绑着往这里走，那是摩西做的事。耶稣是拯救，耶稣不是那个戒尺要量我们，那是摩西做的事情。摩西的戒指让我们知道有罪，那可是这个罪谁来怎么解决呢？是耶稣替我承担。那我一旦有这个事情，那我就主耶稣，我说的这个话，我心里想的是不对的，你替我承担。OK， 本来我觉得是有不可逆转的后果，因我所说，因我所想，但是你是我的救主，你可以救我，一定的。那我的孩子在这个班上不合适，你也能救他，一定的，定定的。因为 that's your job。That's your title, your Messiah, your Savior. 是要这个来救。那在这种救赎完了以后你这个行为要规范哈，就很容易了。甚至你看底下有句话，他说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和什么？对，大家别看，记得吗？你或者你自己想是怎么说的？要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和什么？ 你就以为会是行为，对不对？你去读，它不是的，它是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后来有一段话，你可以简单一下，穿上新人和新人的知识。知识 ，knowledge of God，knowledge of Christ， 这个是你要穿上的。你不可能穿上一个行为的，那是摩西要你做的。你可以让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你一旦想到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就已经穿上了行为。你想到说我这合适不合适？我是谁？对不对？我不是悖逆子，我是蒙爱的子女啊。基督在我里面 ，Christ in me， hope of glory， 我和基督同等啊，开玩笑的。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 ，Christ in me， hope of glory， 我和基督同享荣耀的，同为后嗣，同门祝福，同享荣耀，我是那个人呐、啊。那些 我们得让耶稣做主才行。 他当然是我的主。 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 对 从旧人大过那个。 耶稣作为主的意思哈，不是用那个说摩西作为主那个想法。基督作我主的意思，首先一点就是他是基督呀，是救赎者作我的主，意思就是说我总是想他救我，这是他叫做他作我的主。OK， 我不是因为法官在作我的主，而是因为我的辩护律师作我的主。我一想到他的时候，一想到他是我主的时候，我想到他为我辩护，我的公义在他里边，我的生命藏在他里边，是这样想。不是我一想到他的时候，我要听他的话，我要顺服他。那个你就是你以为你在想基督，可是你想的是摩西。你以为你想的是，你以为辩护者为你主，但实际上你想的是那叫 accuser was your lord。 那你这样 想， 我有一个问题了，像我们现在，我们既不是以色列人，那我们所以得救都是因为耶稣的。那么现在的话，那个我们的关系跟那个他还是那么跟摩西还有关系吗？ 我会转接的。 那个现在是这样的哈，好，今天的这位时间到这儿，我简单说一下，谢谢向前的分享啊。向前重要的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呢是他是恩主，他是恩主，不是一个。到处找到我们有错误了就来惩罚我们，不是那样，他是拯救我们哈，他来了就是拯救我们，是我们的救主哈。那当然了，他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边的哈，那个就是说救人新人哈，你会发现那个是个完成式哈，他是用一个过去，他说已经什么已经，他是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是耶稣的灵住在我里头，所以呢能力还有这些都是来自于他，已经在那预备好了。你愿意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脱离地上的事儿的时候，致死地上，他已经预备好了。现在不是力量能力权柄都在那儿啊，所以不是靠我自己啊。刚才这姐妹问就是说关于摩西我怎么看，摩西圣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什么，我来了你们莫想我来了是废掉律法，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掉，不管是你外邦人犹太人，律法是要成全。我们知道第一个成全律法的只有一个人，把律法全成全的是谁成全了？耶稣把律法全都成全了。今天我们呢成为成全律法，我们成全了，你猜为什么？因为耶稣进到我们的里边，把生命，耶稣的生命给了我们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不是成全了律法？因为耶稣成全了，所以就把它成为给我们了礼物，这是我们的礼物。所以救赎就从这儿来的。神没把标准降低，乃是什么？有人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圣经里说，所以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了。好，不让我们再受什么，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了，我们现在什么靠着耶稣是在律法之上了，所以呢我们才能思念天上的事儿。实际上来说，我们靠着耶稣的生命就可以活出什么远超过律法的，律法根本不能是我们的标准了，是谁呢？耶稣是我们的标杆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概念是这样的，它是成全了。如果我们一掉到律法底下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怎么样靠着圣灵上来，不能够在那儿，因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在里头。 好，以后我们接着研究这个，越到精彩的，越到后面越精彩。请那个刘军帮我们做，我看那开孩子的已经着急了哈，啊，已经过了时间了哈。好。 以来隐藏的奥秘， 是 让我们真知道你真明白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也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每天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恳求来求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而且我们也要靠着主耶稣，也要致死我们的肉体的一切的恶行，一切的恶的心，还有一切的不属于神的东西，我们都要真的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才能够致死这个我们一切的老我。愿我们每天都能够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昼夜的思想。能够把思想主的神的国，神的义，神所向我们所所给我们的旨意，我们真的要昼夜的思想。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愿我们的生命真的不再一样，愿我们每天都活出神的那个荣耀和那个盐和光，在这个世界真的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和神的爱，以及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旨意。愿我们在下周的时间里真的能够开始操练，开始操练来那从求天上的事到思念天上的事，还有致死我们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要不偷懒，要勤，要殷勤的去做。感谢主，赞美主，愿神恩的荣耀得到彰显，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下面还有点服侍的时间哈，然后呢？